点动，首歌有几多苦与乐，听我哋讲。骚动音乐，骚动音乐，喺呢个放松的角落。骚动音乐，骚动音乐，骚动音乐，骚动。 8月18日星期五 Friday， 骚动 music， 即系咁样嘅，正正常常讲嘅嘛，系啦，星期五嘅骚动音乐啊，咁啊提提大家，我哋今日6点啊将会有呢一个嘅全程点歌大行动嘅，咁啊我哋今日点歌对象咧，好特别，我哋呢个对象好怀念佢，就系呢个香港夜市啊， 系因为 细细个应该大家都成日会 都有机会去啦， 上下街啊，买嘢食啊咁啦， 亦都见到新闻都会讲，哦会推动呢样嘢啦，咁啊究竟夜市对你嚟讲，你即系香港嘅夜市啊，讲紧有啲咩嘅？ 有啲咩象徵意義咧？係 啊， 最中意食啲咩咧？ 我係啲童年回憶啊！ 係啊，大把啦！我哋啲童年回憶好長啊，而家越嚟越多童年回憶， 真係大件事啊！成日都咩都變童年回憶啊！ 我而家嗰啲咧廿幾歲嗰啲都當係童年回憶 啊！得咁噶？ 係咪因為真係你會發現呢幾年係少接觸呢樣嘢嘅，咁啊同埋係真係你會覺得呢幾年突然唔知點解好似老得好快咁，咁啊所以一陣間趁呢個機會啦，全程點歌大行動入邊就點歌俾呢個香港夜市嘅， yeah， 大家可以留言話俾佢聽啦，係啊，有啲咩説話你想同香港夜市講咧，會唔會曾經對你嚟講都係好重要，或者真係有一啲回憶咧，就揀咗首歌咁樣啦。喂，咁啊我想講早幾日咧有個有趣嘅經歷嘅，咁因為屋企。換咗新電視啦，終於之前我咪講話要物色下，又睇好多嗰啲唔同嘅，跟住我發現，即係我個人就係咁啊，一係就唔睇啦，一睇就即係都盡量睇得深入啲啦。咁因為我好唔中意一個狀態，就係譬如去買一啲譬如電子產品特別叫貴少少咧，你行到出去即係太多一啲嗰啲。專業啲嘅詞匯咧，上次講嗰啲字啊， 係咩 OLED 啊、QLED 啊、Mini LED 好多制式啦，咁因為每一樣嘢都有佢代表住嘅意思噶嘛，咁好怕就去到睇嘅時候出到去咧，就呢啲都唔識嘅，咁所以我就自己會做少少功課啦，咁跟住上次講完就即係了解完，咁最後就真係買咗啦。 係。 咁又都覺得 OK 嘅，即係嗰個感覺就係，因為出到去同嗰個售貨員你可以對到嘴啊，或者你會問到一啲問題啊，或者佢未必每一下解釋到咁多俾你聽噶嘛，咁起碼你知道自己睇緊啲乜嘢啦。咁好笑嘅，我爸嗰陣時睇住都話啊，仔你勁喎，買呢啲真係揾阿仔啊，阿仔好了解啊。我話其實我都係呢一兩日做 research。 我仲以為你話其實你個仔喺呢方面係幾有研究㗎都。 係，佢都知我都係呢一兩日先睇嘅咁樣，即係啱啱嗰個週末咁樣去物色啦。咁冇啦，咁新嘅電視送咗嚟啦，咁連埋一啲新嘅喇叭，咁通常而家都會有埋㗎啦，或者你加少少錢咁啦。 我一個配套咁樣嘅。 係啦，咁因為新嘅電視有佢自己嘅制式嘅，即係譬如呢部電視係去到譬如解像度 4K 咁。然后佢喺声音上面佢去到Atmos 嘅嗰只，系咪 Atmos 啊？杜比 Atmos 系，即系佢有唔同嘅规格啦。咁你大概知道，因为你去戏院 就会知噶啦， 都会知道啦。 即系嗰啲 Orange 系啊，就算你唔知佢有几劲，你见到嗰啲字，你已经 都觉得好犀利， 你已经无端端都觉得好似劲咗啦。咁呢啲系我谂新型号嘅电视，即系容易会系有噶啦。咁喺十年前一定冇啦。咁所以好自然咧，你嗰个喇叭都尽量拣翻啲配合到，将佢功能咧发挥得最好。因为你知呢些嘢买十年噶啦，咁 系。 咁跟住咁啊试啦，已经开一啲串流平台，你就揾翻呢个解像度嘅戏，即系 4K， 跟住有咁样样嘅 audio 嘅制式嘅。 哦，佢有个 list 特登俾你拣噶嘛？ 而家会显示噶嘛啲串流，即系哦呢个就冇嘅，呢个就 5.1 嘅啫，或者呢个就 HD 嘅啫。 有啲就再劲啲嘅，高阶啲嘅 4K 嘅。 咁但系你买翻嚟会感受噶嘛？咁你就跟住拣到最 fit 噶啦。咁你真系觉得哇，真系唔同啊咁。嗰个唔同咧，其实系好。好layman嘅唔同啊，唔同嘅在于咩咧？譬如净系讲个声音上面啦， 如果佢寫住即係佢有寫住嗰、那個譬如 Atmos 係咪係我成日都唔知係咪咁讀咧，當咁讀啦 ，Atmos 啊，有同冇咧個分別在於咩咧？最匿埋嘅角度就係、是、我嗰個電視嘅音量 set 喺同一個位置咧。有同冇嘅分別就有嘅話，呢啲嘢會大聲啲、清楚啲，有個 bass 勁啲；冇、 okay, 嘅話咧，就啲聲扁啲咁啦。 扁啲薄啲。 其實一個係最 layman 嘅感受嚟嘅，因為老實講，如果你冇對比咧，喺呢、這個 就冇傷害啊， 冇傷害。其實 Frel 成個去物色一個電子產品嘅過程，譬如啲熒幕講緊用咩技術咁樣，頭先講或者上次講嗰啲 keywords 就有一啲比較大啲嘅差異啦。咁但有時唔同牌子會有自己嗰啲細微啲嘅技術。 嗯嗯， 老實講。就算售貨員都同我講嘅，佢話其實咧啲你真係冇比較 就 冇 傷 害。如果你就咁攞一部翻屋企睇咧，其實你唔會知 嘅。 但如果你兩部對比之下，假設佢嗰個係動物生態奇觀喺南極嗰度睇企鵝咁樣，呢部電視嘅雪你覺得係真係白色嘅？呢部電視嘅雪咧係 黃少少、 藍藍地嘅。你如果有比較，你咪知咯。冇、 okay, 比較，你攞咗藍色嗰個翻去，其實你覺得可能佢本身個 filter 咁。其實講完之後咧，佢真係點醒咗一樣嘢嘅，即係你依樣嘢係真嘅。你認知得越多，你比較到咁，你咪知咯。其實如果你唔想即係跌入咗呢啲洗錢嘅圈套嗰時，其實唔想知咁多嘢。 但係呢一個就係所謂啊，成日即係我哋好多圈內嘅一啲即係尤其做音樂嘅工作人員就會話呢啲就係所謂嘅品味嘅建立，就係當你見到嘅越多越廣闊，你體驗過嘅嘢越多，你越有一個咁樣嘅好清晰嘅判斷嘅時候，證明你個人越嚟越有品味。 係啦， 波成，我深信你個人。越嚟越有品味。 我话你听，我哋即系对声音比较敏感，所以嗱，图像嗰啲真系冇办法嘅，咁只能够怎睇你觉得舒服嘅，正咪正咯咁。但声音个敏感度系在于咩咧？因为我老豆一个好有趣嘅习惯嘅，佢就 系 好中意熄晒屋企啲电掣啦。咁但系佢熄晒嘅时候，到佢开嘅时候，佢又唔识开翻相应嘅电掣噶。 吓，唔会黐 label 咁样凝住。 冇啊， 会 黐 嘅。 其实我哋都有提议过嘅。咁唔緊要啦，佢自己中意啦。 Okay. 但個重點係在於咩呢？大家屋企有好入門級嘅三巴都，通常譬如擰多一個十 woofer， 即係個低音箱。係 係係係。 好多時候呢，我最記得嗰日新電視嚟到，翻到屋企佢睇緊電視，一入門口，我話你係咪冇開嗰個 十 woofer？ 十 woofer 點解啲聲 咁薄 同埋冇咗個 low frequency， 即係個低頻嗰感？ 嗰啲 係啦，跟住我行埋去望。佢真系冇开掣，跟住开翻之后个声唔同啦，跟住佢就哦唔怪啦，之好似觉得啲 生紧啲咁 啊，系啊老豆啊，系咯，我就系觉得奇怪，点解啲声同以前冇分别咧？我因为你冇开咯，咁啊冇开咪冇声咯，因为我哋好敏感噶，我哋对呢啲声我哋会噶嘛， 会啊， 跟住好啦，咁呢个系一个体会啦，跟住后屘做一两日就将原本旧电视嗰套三巴同埋个十 woofer 咧就足两三年前啊旧款嚟嘅，咁唔想浪费，因为好多你一换咧，其实啲嘢好新净喺屋企用啫嘛， 咁你俾咗我咪得咯。 你早啲讲啦，我仲有套 2.1 嘅，你要唔要我送俾你啊？ 2.1 唔使啦， 唔大够啊，系啊 ，OK， 考虑下，考虑下， 纯粹真系冇。 我屋企嗰个都坏咗， 系啊， 系系， 真系， 我帮你收购咗。 系啊，你自己上门自取，因为有少少重啊。 自备大只佬，我就 系 嗰个大只佬啦。 咁跟住咧，就所以就放上网啦，咁就物色睇下冇人要，咁好平咁几百蚊咁样放咗佢啦，即系志在搵翻两只眼仔，唔好就咁掉落堆填区嗰种感觉。咁真系有一位买家。就有興趣，咁本身喺文字上面都有聯絡，咁拍咗小片即係俾佢望下，哦，我屋企個聲個喇叭個樣係咁噶，咁啦，咁於是乎咧，佢就想親身上嚟屋企試機咁樣，係啦，咁佢係一位印度人嚟嘅，咁嚟香港工作都幾年，即係有傾偈，後屘，咁佢就上嚟試，即係。即系白领做 IT， 咁跟住放工上嚟屋企。咁嗰日咧，其实嚟到屋企嘅时候咧，因为我未收工，咁所以就交低咗俾阿爸同阿妈，咁样就处理咗，话俾佢上嚟试啲乜嘢，跟住就 OK 冇问题交收啦。咁啊系啦系啦。不过呢个提大家，即系如果大家呢啲交收啊，即系自己考虑安全 啦， 因为我都有考虑过呢样嘢嘅，都同屋企即系倾过，如果咁样试 O 唔 OK 先，即系始终一个素未谋面嘅人去自己。地方大家自己留意啦，系啦，咁跟住咁好啦，咁去处理，咁但系因为始终阿爸唔系擅长呢一样嘢，咁所以后屘佢打电话俾我，仔啊，有啲嘢想试啊，呢啲唔得，咁点搞啊？咁嗰时我翻屋企噶，我就你问下佢介唔介意等多阵，我差唔多翻到嚟就试啦。咁一翻到去开门，你又冇开个 base 啊？唔怪得咗，唔怪之人系咁多问题啦。 正所谓人类人类总是要犯同 样的错误。我一翻到就话你又冇开个 base， 咁梗系啲声好似差咁啲啦。 唔系因为咧，我明嘅，即系对于一啲长辈嚟讲咧，佢哋有时未必有咁有，即系尤其佢唔系好似我哋咁样做呢一类型嘅行业咧，佢未必对呢啲嘢咁有概念。对佢嚟讲就系你买咗一套新嘅喇叭，咁佢咪就是一套新嘅喇叭咯。我着咗个电视，个喇叭就会响噶啦。系咪先？即系佢个概念会系咁样嘅，即系可能你搞一个十乌法，你教大细声，你喺十乌法嗰度有佢嘅一啲 balance 要教，然后你喺电视机嗰度又要再教大细声，但可能喺长辈嘅角度就系、是、我喺电视度教嘅大细声咪就系咯，我教一个大细声咪得咯，点解我要搞咁多嘢咧？咁样 系啦， 所以我都会明白细伯嗰个难处嘅。你不如啊，不过算啦，个电掣都系佢识嘅，真系冇办法， 冇办法啦。我成日都话你识咗，即系冇人帮到你。吓，即系譬如佢执啲嘢咁样，佢拆晒啲线啦，跟住佢就问我：阿仔啊，知唔知咧呢个插头咧喺边度噶？我话咧你拆嘅，得你先知，又冇人知。 嗯， 即系会好多呢啲，我觉得好有趣嘅，即系生活上面咁样。但系好得意啊！即呢一啲，睇下你点可唔可以睇淡佢咯？因为有阵时呢一种嘅情况咧，系可以成为唔知家人之间或者情侣之间闹交嘅嘢嚟。呢啲好 minor 嘅嘢系可以嘅。咁当然啦，我屋企都经历过，即系阿爸成日都会处理呢啲嘢，令到我哋会有啲懵啦。咁但系过咗咁多年之后，大家惯咗，已经变咗一个即系好笑咁样攞出嚟笑，同埋佢都明啦。咁系啊，咁跟住，但系好有趣嘅，即系咁样，即系买一啲新嘅电器，咁你又多咗啲时间同佢哋。 交流 理下屋企嘢咁咯， 系 啊，咁跟住 同埋好似个感觉就系、是、啊，佢哋有地方要即系你有一个依赖感就系、是、阿仔原来有好多嘢我都要靠你先搞得掂阿仔咁样，即系呢种感觉都几好嘅，即系有一种啊你都大个仔啦，波成咁样咯， 系啊，咁都几好啊，咁跟住同埋嗰个教授都有趣，即系即系你又认识咗一个，即系虽然冇成为一个朋友，但系透过因为短短嘅时间佢上嚟。即系买一个喇叭，咁然后走嘅时候，咁可能帮手拎啲嘢落楼下嘅时候，咁中间你会倾几句偈， 交流 系啊，即系会都会了解一下，即系哦，佢原来唔系喺香港土生土长嘅、嗯，即系嚟咗香港做嘢几年咁，跟住佢话佢好唔中意香港，因为话香港好逼，系啊， 竟然比佢家乡更逼咁样， 逼啊，咁佢地方大啲啊嘛，我香港话真系好逼啊，跟住啲嘢贵啊， 多咁样， 系啲嘢贵啊咁样样咯，系啊， 所以佢应该深信你个subwoofer系好抵买，佢先嚟帮衬你嘅，应该 系啊，佢兼住问我系咪个 quality good， 我话 yeah very good。 你同佢讲咯，我纯粹买一套新先要换咋咁样。 But it is very good， 系啊，good price， 系 good product，yeah，nice。 咁啊，亦都同时提下大家咯，即系屋企如果喺呢啲声音上装个十五化，你记得唔好成日删咗电掣，佢唔好嘥咗。 系啊，同埋咧，即系试声有时咧，我自己心入边都有拣啲嗰啲重 base 嘢咧攞嚟试嘅。呢一只咧我都有开嚟试过。呢啲有 bass 嗰啲咧，个手鼓反嗡嗡声啊！So listen up, listen up, listen up, baby。高手早晨早晨，啱啱先入班呀，规矩就得人，练习力度尽量贴近我 ，keep it up till you more and more。Let me tell you why they call me master. Every rap I do, I do it harder, faster. Drop notes 只分享心得，玩麻麻 join my class， 只需 feel free 饮杯茶。 listen up, listen up, listen up, baby. 三岁三岁 Yeah, she the one, she the one, she the one, baby. 三岁三岁 Oh, listen up, listen up, listen up, lady. 聞いてください もう一度やりましょう 三分三十幾有你 你冇新闻之前，听下呢一首嚟自 Win Win 嘅派台歌，歌名叫做《Sense》。先听一节新闻报道。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下午五点半，由郑浩景报道新闻。加道里农场暨植物园一条水巨蜥上个星期五走失，至今下落不明。位于加道里农场大约一公里外的梧桐寨村，村民罗女士表示，从电视得知消息不感到害怕，因为水巨蜥不会袭击人类。另一名村民古先生话：从网上获知消息，同样表示唔担心。佢自己从细到大，经常喺村内见到小蜥蜴，甚至蟒蛇。即使系水巨蜥，亦都见怪不怪，只系城市人对此大惊小怪。一传媒集团创办人黎智英同苹果日报三间公司涉嫌勾结外国势力，危害国家安全等罪。案件在高等法院进行审前复核，案件原定下个月25号开审，为迁就双方档期，将会改在今年12月18号开审，预计需时65日完成听取所有证供。控方就估计双方结案陈词合共需时大约5日，预料审讯总共历时大约80日，会移师西九龙裁判法院进行。黎智英今日冇到庭，庭上又透露控方有5000页文件将要翻译成英文呈堂，主要关于即时通讯软件对话内容。副刑事检控专员周天恒表示，文件正在翻译中，期望下个月底完成。法官李运腾质疑，是不是每一页文件都需要法庭阅读。被古物古迹办事处评定为三级历史建筑的长洲戏院，将会规划和兴建成为多文化园区，以推动长洲和本土文化。第一期修复的主题餐厅将会下个星期一试业，负责活化项目的长洲文化公司行政总监郑俊威说，长洲戏院是本地现存最古老的战前戏院之一，重建做主题餐厅是回应当地居民需求，并且同时保育文化，将会在戏院外提供空间播放新晋导演或学生作品，以支持本土文化和重建旧时居民饭后娱乐文化。他又说将会开发应用程式推广长洲文化，透过园区内不同的文化体验活动，让长洲成为文化输出地。美国国防部发布2023年生物防御态势评估报告，将中国列为关键长期威胁，质疑中方对现有禁止生物战国际规则的遵约情况。在北京，外交部发言人汪文斌说，美国出于地缘政治目的，经常编造所谓的威胁，借机压制打压别国，维护一己霸权私利，做法违背时代潮流，损害的是国际社会的共同利益。生物安全是全球性问题，美方编造谎言，挑动对抗，严重破坏以禁止生物武器公约为基石的生物安全治理体系，损害国际社会携手应对生物安全风险挑战的努力。汪文斌又指，就生物安全威胁而言，美国恰恰是世界上生物军事活动数量最多、疑点最多的国家。

心怎呼叫呐喊？ 忧虑及爱分担， 伤感会冲淡。 可能有啲人会成日话：，喂，奔神你个人好似咁平咁懒散咁样嘅，提起劲好唔好啊？一时懒散得一种向前行嘅动力嚟啊！喺你揾到一啲好适当嘅团友同你一齐行呢条路之前，留少少力都几好啊！ 一班死党女。竟也没有声音，团圆原来不分散，闲暑点困顺点，陪着大家看清这世界理想共建，从来没怨一句，行程没次序。 人生的道路上多多少少都会经历一些犹豫的时候，直至到你找到一班好好的朋友陪你一起走。一年听了两首作品，包括有 Frankie 叶燕婷的懒散，还有 Beanies 最佳女团友。 话求学全为了考试，我和你觉得总不止，如妈宝上落堂，再谈为何竞争 想冲刺，要大四方舞毕业时手拖手合照。谁料他于天空降落，似要拆散我跟你，为何突然两颗心再孤寂？同学们全部也在笑，暗恋他这秘密，谁是漏了？每位都将我跟你相比较，谣言无论甜肥没礼貌，我心里乱跳，在袋中应数问题，不记得思考，在打量中这一秒，谁情愿？ 一个好的战友，一个好的队友，未必可以陪你行完整个人生的旅程。不过每次见到他们，又或者是看回一些旧相，你会想起最初属于你们的梦想。 有一道墙在等着我，怎么都跨不过，哭也没有用，我以为我再一次输给了我，没有人等候，我怎么可以就忍受就这样被抛在最后。走时间在走，我发展我像一颗变化就不变的是我，还在等着完美的时刻出手，怕无限划过，我终于感觉到穿过手中的震动。你告诉我要记住每一次失落，黑板上刻画的梦，擦不掉的痕迹中依然残留，能量不灭的冲动。我要带着最初的梦想，一步一步超越自己的过往，也许他们笑着，也许都不记得，但故事还没结束。最初的梦想，一步一步到达最远的远方，也许我只剩下一个人，至少有一片星 在走，无法掌握，像一颗变化球，不懂的是我还在等着完美的时刻出手，抛物线划过，我终于感觉到穿过手中的震动，你告诉我要记住每一次是我黑板上刻画的梦，擦不掉的痕迹中依然残留初的梦想，一步一步超越自己的过往，也许他们笑着，也许都不值得，但故事还没结束呢，我要带着最初的梦想，这小小的梦想，一步一步超越自己的过往，也许他们笑着，也许都不记得，但故事还没结束呢，我要带着最初的梦想，一步一步到达最远的远方，也许我只剩下一个人， 先带来有 Lolly Talk 的四方舞之约，啱亦都听过有宇宙人最初的梦想。到底咩系热血呢？热血就系唔系净系追梦咁简单，系追梦嘅过程当中，你知道唔系得你一个人。 你话呼吸急躁，血压加速，太紧躁，烦恼好，这状态。 啲咁嘅人嘅。张曼莎 最 firm 应援啊！ 一界声音像可以混沌或是音乐，听听几多青春故事中仍未碎的纯粹，如呼吸声孤单的感性，来一首歌会有呼应，从相机扭开一刻已抱紧谁，未惯于城里奔波，慢了一拍换首歌，累了走进电波中，就让歌注入这躯壳，沿路有声音为我点播下首歌，闹市跟发梦穿梭，当做新配乐，随时亦听着歌，随时代听着歌，灵魂在酝酿，要你要我骚动，无论远近接上一重大气电波，随时代曲首播，灵魂亦放任有你无理摆动，谁话要我对耳朵服从，由得收音机速度音乐，由得咪高分速度音乐，由得广东波速度音乐，哇哇哇哇，直接感觉。 芬神，你话而家点啊？ 吓咩点啊？ 我话而家点啊？ 我问啊，点咩啊？ 咩点啊？ 点歌咯！ 骚动音乐全城点歌大行动，每一集我哋都会拣选一位对象点歌俾佢哋。如果你都有说话或者歌曲想送俾呢一位点歌对象，可以上我哋骚动音乐嘅 Facebook 同埋 IG 留言俾我哋啦。 咁而家点啊？ 星期五啊，六点钟新闻翻嚟之后，继续骚动音乐有我哋全城点歌大行动呢个环节嘅。咁啊，提提大家，雷暴警告有效时间就会去到今日晚上7:30嘅。 冇错，咁啊，今日咧我哋嘅点歌对象就系呢一个香港夜市。 最近大家可能睇一啲唔同嘅新闻，都会知道关于相关嘅事情啦。咁样，咁究竟对于你嚟讲，香港夜市其实本身有啲唔同地方区域都有嘅。 系啊，系啊，系啊。 有冇啲咩回忆咧？咁啊，系啦，有冇谂起一啲咩歌咧？今日我觉得初头会以为咧今日呢个题目 难 嘅，但系暂时睇到有啲点歌嘅 都几高质素， 都几正嘅、嗯。所以大家如果都有谂起一啲歌，好想即系反映翻呢一个主题嘅话咧，都可以点歌啦，系、嗯、啊，话俾我哋听啦。 系， 咁我哋各自究竟啊，对于香港夜市又有啲咩嘅谂法咧？ 系咁啊，我咧就好老实讲嘅，由整个童年咧， 系 到读书时期咧，都系好向往呢样嘢，因为我系一个基本上好少机会食到宵夜嘅人啦、 哦， 所以呢样嘢对我嚟讲系一个好美好嘅回忆嚟嘅。 咁、哦、啊，听下咯， 亲爱嘅香港夜市。你好啊，好多年冇见啦，毕竟喺疫情期间，大家嘅距离意识都好强，虽然你对我嚟讲都好似一个遥远嘅回忆咁，当然回忆都系美好嘅。讲远少少啊，我细个嘅时候因为住嘅屋苑咧就好似一个小社区咁噶，每逢新年，巴士总站隔篱咧就会有好多美食档口，碗仔翅啊、臭豆腐啊、腐竹鸡蛋糖水咁啦。对于细个唔系成日可以有机会食宵夜嘅我嚟讲咧，每逢呢啲摊档开市，就系我可以攞正牌食宵夜嘅时刻。嗰种快乐真系而家有钱都买唔翻噶。大个咗少少啦，自然会同同学出下街啦。扫街对我哋呢啲学生哥嚟讲咧，就梗系当年最平最饱肚嘅活动啦。又可以食多几款唔同嘅小食，10蚊一包冷面。买到嘅唔单单净系饱肚嘅满足感啊，更加系友谊之间嘅象征。当时我仲喺度谂啊，将来搵女朋友一定要搵一个愿意陪你扫街嘅先得。所以对我嚟讲，夜市嘅浪漫在于平啦、热闹啦，不论系摊档老板定系隔篱等紧嘅食客，都可以打成一片嘅。啊，仲有一样嘢好紧要，夜市最紧要够夜啊嘛。尤其好似我哋呢啲打工仔咁样，收工都冇话定时嘅，有时收工之后，大部分嘅食店都收晒噶啦。如果有一碗热辣辣嘅生菜鱼肉啊，或者车仔面可以食到， 哇，那种感动啊，真是记一世的。这个景象呢，不知道之后还有没有机会见得回来，所以我最后想送一首周文乐的《年轻的茶餐厅的老板娘》给你，希望你往后的日子都可以继续这么吸引啦。其实很喜欢吃炸大肠的槟城肠。 年轻的茶餐厅的老板娘，望着你饮品有没有糖也一样。我试过单恋，那感觉有点真，试过相恋，那感觉太不幸，试过三角恋，那感觉太气愤，最后又失恋，却有点兴奋，但又天刚好到了寂寞晚上。在这餐厅又刚好看见你的模样，身体已用力拍掌。最漂亮，年轻的茶餐厅的老板娘，望着你饮品有没有糖也一样。尝试过要送时望你，尝试过不理那伙计，只是想想个办法可以拉近这距离，难道要我靠运气，还是要无视变态的自己，最后才明白你开心便足够，这一条大道理。最漂亮，年轻的茶餐厅的老板娘，望着你饮品有没有糖也一样。但是我愿意和你坐到天亮。 的年轻的茶餐厅的老板娘，即是在我心目中，我的印象当中，如果要用一个拟人法去形容香港的夜市，她一定是一个很乐观、很 outgoing、很漂亮的一个人来的。 是不是即是年轻的士头婆这样？ 类似啊，是啦是啦是啦，没错exactly 就是这一种。 好啦，那我就早几个月都有去探望香港夜市的，那个感觉是怎样呢？写了一封信。 亲爱的香港夜市，你好啊！我对上一次见你咧，应该系几个月前啊。嗰次因为我表妹同佢嘅外籍老公翻咗嚟香港，想行下啲地道夜市，揾下手信，食下啲地道嘅小食，于是就去咗揾你啦。不过唔知系咪太多年冇行啦，竟然同我想象中有好大出入。印象之中嘅你好热闹，好多嘢睇噶嘛，点知依次再嚟咧，竟然冇咗依种感觉，仲完全相反添，搞到我哋好快行完就走咗啦。我有一刻谂过，变咗嘅其实唔系你，而系我啫。你知啦，人大咗，见过嘅嘢自然多咗，能够令到我惊喜好奇嘅嘢自然会越嚟越少啦。正如今日头半个钟咁讲啊，冇比较，冇伤害嘛。细个嘅时候，世界观又比较细，自然会容易觉得吸引啲啦。不过之后我就发现唔止系我啊，连同行嘅表妹同埋表妹夫都觉得你冇乜特别啦。唉，其实话晒都自己地方啊，听到咁样梗系唔开心噶。咁但系究竟问题出咗喺边呢？我都唔知啊。其实要有夜市感觉嘅地方唔系冇啊。如果要讲夜晚食嘢嘅话，好似港岛区泰安楼嗰边都好有风味噶。想体验下街边档嘅回忆，有阵时农历新年某啲区都有啲自发夜市行下睇下咁，嗰啲又好吸引噶噃。所以咧，嚟紧话咩大力推行香港夜市，唔知有冇机会可以令你起死回生咧？我梗系想你好啦，只不过有啲嘢又唔轮到我控制咁解啫。讲到尾都系想你好，祝你好运啦！每次去完夜市都重几磅嘅波成上。 再也没法倒流当初。 再想见面也很难再见。 听安俊豪派台歌，歌名叫《雪好了》啊。 系啦，咁我呢个时候咧就非常之期待今日呢个点唱环节。 我哋啲听众真系好劲， 好劲啊！呢一首真系听翻听众推介先知道。 我哋都唔识，因为本身有另一个听众就话讲香搞香港夜市，梗系推广下香港料理，咁啊直接谂起郑少秋嗰首啦。但系有位听众介绍咗一首咧，哇！老实讲，我知道你有呢一套嘢，但我都唔记得呢一首歌嘅。 冇错，出自呢个《机动 武 斗 转 G》啊，呢首啊，《 G 筋胆》《G 高达》啊， 听下呢首。呢首歌嘅歌名咧叫做《香港观光歌》，里边有好多我哋嘅元素，因为当时呢一辑嘅动画都用香港做背景啦。 嗯。 而当时官方系出咗广东话歌，做一啲插曲当中有呢一首之一啊。 哟、哦，如果你冇食过广东嘅小菜，咁你嘅损失实在系太多。广东美食多到一箩箩，鱼翅白灼虾同片糖盐锅，而一出地图点去睇真啲？唔识讲英文，我点入行？机就听到晕陀陀，卒之迷失疏，到又搵到派出所。上二岛一大排档，食完海鲜百货都游下香港。搭个叮叮，我去西湾河，再转搭地铁到观塘咪卡拉 OK。 上海嘅 shopping 未买衫好多，隔篱物美真系购物嘅天堂。洗漱师今日早食排手袋，一张地图指数得清楚。透过轮流推介买到吹雨又如何？买嘢最好系尖沙咀同富街平货，依食单两蚊三碟二话百货。买又买，结果买又买到我傻。睇真啲，太平山下老衬多，真真假假唔知点解你冇排过。人只用细金子，人即笑呵呵，净系买到乌龙茶包冇啦可。 你好吗？我喜欢你啊！我中意你啲钱。但香港景致好，在这芬芳海与港，天星灿烂，笑着与你夜航。 夜到浅水湾看海，伴你香港这地方，海景这样美，令我向往。 回来看看， 为着你家。 哇！呢單嘢勁喎，你聽下啲歌詞 ，We love Hong Kong, we love Hong Kong。 好勁喎！呢、這個 旅發局而家應該攞翻啲，依單係真係威嘅喎。依、這個係即係啱啱呢只碟喺我哋 library 揾，係即係佢即係出嘅官方嘅碟嚟㗎。 九四年左右，如果冇記錯。 佢 album 名叫做《新香港的武鬥戲曲》，咁裏邊一啲作品就係嚟自呢個《機動武鬥傳 G》裏邊㗎。咁真係有廣東話歌，所以有啲 page 做啲回憶咧，講翻即係日文版嘅高達裏邊嘅插曲都真係有廣東話嘅當年。 同埋佢啲詞係好在地。 勁啊！呢、這個聽我呢首叫《香港觀光歌》，大家有興趣揾翻成日專輯聽，應該幾正啊！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傍晚六点半，由郑浩景报道新闻。深水埗区上个月起接连有最少七个路牌被盗，警方拘捕一名男子，涉嫌连环盗窃同埋爆窃。下昼黑布蒙头押返福华街54号一个单位调查。深水埗警区刑事调查总督察黄世军表示。接获路政署报案之后展开调查，寻日在区内拘捕那名49岁报称无业的男子，怀疑他偷取路牌之后转售逃离。加道里农场暨植物园一条水巨蜥上个星期五走失，至今下落不明。位于加道里农场大约1公里外的梧桐寨村，村民罗女士表示。從電視得知消息不感到害怕，因為水巨蜥不會襲擊人類。另一名村民古先生說，從網上獲知消息同樣表示不擔心， 他自己從小到大經常在村內見到小蜥蜴甚至蟒蛇，即使是水巨蜥亦都見怪不怪，只是城市人對此大驚小怪。卫生防护中心表示，上个星期五至到寻日录得三宗登革热外地传入个案，当中两人在潜伏期内曾经到泰国，其余一人曾经到柬埔寨。而截至寻日，今年共录得28宗外地传入登革热个案，去年共录得26宗。发言人话，如果从受到登革热影响的地区回港，应该在14日内继续使用昆虫驱鼻剂，若果感到不适应该尽快求医，并且告知医生外游细节。本港地区今晚及听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和狂风雷暴，听日骤雨较多，雨势有时颇大，气温介乎26至30度，吹轻微至和缓偏南风。展望星期日间中有大骤雨和狂风雷暴，随后两三日仍然有几阵骤雨，短暂时间有阳光。现在气温30度，相对湿度 83%， 雷暴警告有效时间至到晚上7:30。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有 mini 同大家跟进翻较早前龙翔道去荃湾方向，近住狮水桥底慢线嘅坏车已经拖走咗，车龙而家一截过去到观塘道近住德宝花园。而较早前吐露港公路去九龙方向，近住运头塘村曾经都有交通意外，不过已经清理好噶啦，车龙排到去半春园。之后再同大家睇睇隧道嘅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示打到东行过海同埋北角跑马地方向，两边隧务大楼西。行过海龙尾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同埋香港仔隧道慢线落湾仔两边都喺管道出口。红隧嘅九龙入口方面，公主道过海排到康庄道桥面，漆咸道北过海去到芜湖街，而去尖沙咀方向排到康庄道桥底。东隧港岛入口东行龙尾北角政府合处，而九龙入口就排到去油荔村。狮隧嘅九龙入口窝打老道去沙田方向排到去映月台，大老山隧道嘅九龙入口而家去到彩虹隔音屏。路面情况，九龙区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住骏发花园一段慢车龙尾果栏，太子道西天桥去旺角近住九龙城回旋处嘅车龙而家排到去太子道东近油站。亚皆老街去大角咀方向近住洗衣街一段车多龙尾怡安阁，龙翔道天桥去观塘方向近住平石村一段慢车龙尾星河名居，观塘道去油塘方向近住康宁道一段车多龙尾康德道，将军澳道下行观塘道方向的支路比较挤塞，龙尾接近翠屏南村。好了，我们下一节的交通消息再见。 FM 94.8 至 96.9 FM 94.8 至 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 有音乐， 有快乐， 有快乐。 商场上魔高一尺，道高一丈，港台电视31国剧夜场《简言的夏冬》， 由万善饰演的女主角简言，高级商业调查师，果敢活泼，是夏冬的最佳拍档。父亲早年被指泄露商业机密，为查清真相，长大后立志成为公正的调查师。 国剧夜场《简言的夏冬》，星期一至五晚9:30，港台电视31。 你记得吗？ 一首集许冠杰、刘德华、李克勤、古巨基、陈奕迅、容祖儿合唱的金曲，你记不记得是哪首歌？ 如果能回味给你爱过。 2008年由歌神许冠杰作曲的十大中文金曲30周年主题曲《此时此歌》，有没有勾起你的回忆？逢星期二晚上9:00至10:00，香港电台第二台，有我音乐情人郑子诚同你回味公共广播95年我们的歌。 了解我，了解香港电台第二台。

听呢首作品嚟自于 Lost Boy J 呢一首 House 嘅作品，歌名叫做 Could Be Wrong。呢首作品嚟自一个南法国嘅 House DJ 兼 producer， 之前曾经有一集咧都有围住佢嘅作品介绍，因为佢都试过喺 Coachella 度救场啦。嘅名字叫 Dombrowski， 有佢呢首作品叫 Down Low。呢一首 Down Low 咧就唔系即系下载嘅 Down Low，DOWN Down Low LOW， 亦都系佢第一次同 Armin 嘅 label 合作推出嘅歌。 And I could take you for a ride. I had a premonition that we fell into a rhythm where the music don't stop for life. Glitter in the sky, glitter in my eyes, shining just the way you fly. If you're feeling like you need a little bit of company, you met me at the perfect time. You want me, I want you, baby. My sugar boo, I'm levitating. The Milky Way, we're renegading. Yeah, yeah, yeah, yeah, yeah. I got you, moonlight. You're my starlight. I need you all night. Come on, dance with me, I'm levitating. You.Moonlight, you're my starlight. I need you all night. Come on, dance with me. I'm levitating. Fly with me tonight. Fly with me tonight. Let me take you home. Yeah, yeah, yeah, yeah, yeah. I'm levitating. I'm levitating. I'm levitating. I'm levitating. I'm levitating. Come on, dance with me. Dance. 刚听过 Dua Lipa Levitating 的 remix 版本。Dua Lipa 的作品其实在电子音乐界别当中呢都几适合拿来做一些不同的 remix， 而刚刚这个版本是 Levitating 当中我自己挺喜欢的一个 version 来的。这首都是一个 remix 版本，有 James Hype 的 Ferrari 的 Oliver Helders remix 版。这首歌本身已经很喜欢它的 guitar riff 了，原版就 tech house 一点，这一首我觉得会是有些民族风重一些 tribal 一些的。 Can I be honest? I still want your hands. 个节目讲过话，以前我唔系好中意一啲 remix 版本，因为觉得我中意原版，咁点解要有第二版本呢？但系啲 remix 就为同一首歌可以听到唔同制作人嘅演绎方法。跟住来呢首都系一首 remix。就將 Skrillex 嘅 Rumble 將佢變成一首 Tech House 版本。首咧歌名叫《洛克塞》，西班牙文嚟嘅，亦个英文意思即系话 What I am， 系啦，问紧个问题，究竟我系咩咧？ 首作品叫做 Can't Fight the Feeling， 嚟自一位 producer 叫 Matt Rosa， 非常之喜欢佢 drop 部分啊。这首歌都是有那些南美风情的感觉，这首歌来自 Carola 的作品叫 Luchadora， 亦做中文的意思即是摔跤运动员的意思，所以你看到他这首歌的 MV 的故事都是围绕住这个的身份。中意一年两个星期同大家重温啊，都系一个 house 嘅 DJ set， 充满住呢一个夏日嘅风味。今日节目时间完啦，下个礼拜一五点再见，拜拜。